文彦博树洞取球。从前有个孩子叫文彦博，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踢球，你踢过来我踢过去，玩得真高兴。忽然有一个小朋友使劲踢了一脚，这球一滚老远，一下子滚到一棵老树下面去了。小朋友赶紧跑来找，咦，球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原来这棵树长得很粗很粗，几个小朋友手拉手也围不过来，可是它给虫子咬空了，树根那儿就给咬出了一个大洞，球掉到这个树洞里去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得想个办法把球拿出来呀。一个小朋友卷起袖子趴在地上，把胳膊伸到洞里去摸，不行，洞太深，摸不到底。又有个小朋友跑回家去，拿了一根长长的棍子来，伸到洞里去拨，也不行，那洞里面还是弯弯曲曲的，棍子怎么也伸不到底。球拿不上来，大家在玩什么呢？这球白白扔在树洞里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小朋友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想不出办法来。大家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文彦博说，有了，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呀？文彦博叫大家赶紧回家拿水桶抬水，拿盆子盛水。咕嘟嘟，咕嘟嘟，一桶桶水，一盆盆水往树洞里灌，树洞给灌满了水，球就浮上来了。大家多么高兴啊，又能玩球了。大家都说文彦博真聪明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